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上次那隻太大隻，這隻剛剛好。 我呢是用禾杆草煙燻辣毛，那肉又香又脆。 你知不知道如果被他影響到個胎大吉利是了， 門口狗頭耷耷似什麼樣？你要告就即管告，我報應都未驚，我驚你報警。 生命嚟的馬拉糕對你咁好，你不可以這樣背叛他的。 那些阿王啊，成日都周圍咬人噶，你哋啊唔好到有狗性冇人性先得噶。 咬我喎，光光地啊，邊有流浪狗咁靚仔啊？ 啊，俾埋你啦！ 你唔好係咪都熟啦？一年3000多隻狗，你救得幾多咧？ 你哋捉少啲，我哋咪熟少啲咯。 嗱，找埋條數先。之前手術費一平，住了14日，我當你5嚿水一日，成為7000。 你知唔知揾個獸醫出診天價嚟噶？ 你收得貴啫。 你哋啊，千祈唔好揚出去，俾人知道我喺出邊幫你哋醫狗。如果咪又俾啲道德有賊，又話地方冇消毒，燈光唔夠，你明啦。 我咧想領養呢只。 我呢只啊，系纯天然狗粮嚟噶， 系冇人工防腐剂，仲用新鲜嘅纯鹿整噶。 即刻咬佢全家咩？要养就唔好打，要打都唔好咁大力，大力都唔好弃养啦，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，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！我哋都有躲噶，无合啊！我哋系唔会不明不白咁俾只狗你嘅。 哇！啱啱又頭，啱啱就睇喺 Facebook 睇到張相，不過你睇唔到算。哇！著到咁喎， 正喎。 係咯，食個晚飯啫，使唔使露曬 V？ 哇！呢啲真係無啊，間唔時 Facebook 咧都好嘅，有啲呢啲人調劑下。雖然而家咧擺呢啲嘢出嚟咧，又唔係好啱時候，同埋咧。而家咧，我唔知點解有啲討厭咧，啲 Facebook 咧，有啲人咧，佢擺啲如果擺啲太過吃喝玩樂嘅嘢咧，唔知點解咧會有啲唔舒服咯，係啦，即係唔係話人哋錯，但係唔知點解係會有啲唔舒服。咁但係點都好啦，人有人自由嘅，係咪？我哋都係追求呢啲嘢。好咁啊，嗱呢一段咧就講乜嘢咧？好短嘅啫，呢段嘢可能個 trailer 仲長過我哋而家個內容。咁話説咧，咁喺我哋已經幾個禮拜冇開麥啦。咁等間我哋今日會分三拍嘅。咁而家呢個第一拍就好短嘅，就交代翻先。咁之前咧，我係咁瘋狂屌緊阿崔文興，即係我之前有講又話 P 圖啊，又肉酸，我覺得呢個係事實嚟嘅。OK， 咁嗱。我靜了呢幾個禮拜，因為有啲嘢搞，咁等下會交代係咩嚟嘅，下拍先講，係因為另外一啲嘢嚟嘅。咁而我有幾個有啲前輩有即係唔係前輩嘅，即係娛樂圈嘅朋友啦，都同我講，同我哋講，即係其實而家我哋開始，我覺得開始可能有陣時俾憤怒衝昏咗頭腦啊，又或者幫朋友出頭啊，咁其實我都會繼續係秉承呢個理念，但係咧有陣時你就會覺得。幫幫下，好像覺得，咦？反而皇帝都不急喎，但係我哋太監急咗喎。咁同埋亦都可能，即係簡單啲講啦，好似有啲少少，唔係好值得咁樣啦。咁所以變咗，我就諗下，唔好嘥時間喺呢個地呢個人身上啦，係啦，同埋。即係講真，即係如果再圍繞住佢講落去嘅話題，當然啦，我創作力無限，咁啊，亦都講出嚟係有趣、好睇、好笑嘅。咁但係問題，我想 我覺得可以有啲有意義啲嘅嘢啦。既然我哋自己會本身有一個咁好嘅平台，去俾我哋個個禮拜去講下我哋想講嘅嘢嘅話，咁亦都開始因為呢一度，我哋繼續喺低潮嘅時候繼續去沉澱住，有啲嘢繼續喺呢個台裏邊繼續發放出嚟嘅時候。當然會有高潮啦，繼續係你高潮喺後面嚟嘅，喺低潮嘅後面嚟嘅。咁所以而家咧，我覺得就唔好嘥呢個時間，反而喺我哋而家喺呢個低潮上面見到啲乜嘢，或者覺得有啲乜嘢可以喺高潮嘅時候做得咧，點樣醖釀咧會更加重要啲。咁所以咧我再錄呢段嘢嘅原因咧係唔係？但突然間停咗，唔屌柒佢個原因唔係驚佢，依然係想屌撚爆佢嘅，係啦，依然係譴責呢啲冚家產，屌你得把聲，成日喺度講神講鬼，又講撚到自己屌你乜，又拜呢樣拜嗰樣，全部嗰啲嘢咧，佢啲相擺出嚟嗰啲全部都係淘寶貨，貴賤又係台布，又係連個神像都係淘寶翻嚟嘅，係啦，咁我亦但係我。唔放啦，因為唔想再講呢一種人啦。咁要講佢嘅嘢，其實天光都未講得曬啦。但係佢呢啲係冇噶啦，呢一世都係行過一條路噶啦。咁我亦都唔係代表佢有乜嘢神奇嘅力量，或者做咗啲咩神奇嘅法事而令到我唔講，係啦，因為我唔講，我驚有人借啲耳借題發揮啦，就係呢度我做咗啲乜嘢，所以佢咪唔肯講咯，係啊，我揾咗啲乜嘢勢力，所以佢咪唔講咯，佢咪驚咯。我依家話俾你聽，一樣嘢都唔撚係，我唔撚屌你，係因為我自己諗，有啲嘢我係覺得更有需要去做嘅啫，係啦，咁啊，基本上就。亦都唔係同你道歉，你含撚啦，你去係咪先？屌你一百個科目，屌你係啦。但阿叔而家覺得有更重要嘅要做，係啦。咁你當我放過你又好，乜撚嘢都好啦。咁我又叫你 delete 曬啲嘢，係嘛？又靜撚咗落嚟，淨係講撚擺撚埋啲長輩圖，又影下啲風景，又跟撚住屌你老尾，又係做嗰啲食嘢，影緊埋自己嗰個 P 圖樣咁樣。咁又係繼續擺啲神像出嚟，又點點點，又點點點，你咪自求多福咯。你呢一種人，屌你只能夠拜天拜地拜神拜佛拜鬼，你仲有乜撚嘢可以做啊？係嘛？淨係識得終日。喂，你唔撚同我啊？我唔係詛咒人，我淨係當面屌柒你，令到你唔撚舒服啊！而家啱唔啱啊？咁但係你淨係識得只有能夠喺背後拜神拜佛拜鬼，去點樣詛咒人哋全家呢樣嗰樣？你啲朋友都有打，你啲朋友都有 PM 我話俾我知啦。不過點都好，呢一段就交代咗呢啲嘢啦。唔關你有咩神奇力量事，唔關你背後有啲乜嘢有勢力人士，亦都唔關你有冇錢事，係啦。完全我唔撚講係基於我唔撚得閒再掂你啦，亦都覺得冇乜咁嘅必要，因為亦都俾我洞悉到，都多謝你令我洞悉到原來有啲頭出完就算啦，就唔好再諗長即係著長期啲去幫人哋，因為可能第一未必有咁嘅需要，第二未必有咁嘅價值，第三人哋直情可能閃咗去。係啦，留翻你喺度孤軍作戰，係啦，咁我哋都無謂浪費呢啲時間啦，喺啲人身上，仲有好多人要屌嘅，係啦，咁你含撚啦，你去 ，OK， 咁啊，咁呢段就差唔多啦，啊，崔文興，我話俾你知，我唔該你今生今世咪撚俾我再見到你喺度講亂鳩及講嘢，我又再搞鳩你嘅，撲你嘅臭街，你要咁嘅 P 圖怪、整容怪、布仔山人家產，好啦，係咁啦。